the dirt， 那后面 the dirt 就没有变化了，看他说的非常清楚，非常的官方。 OK， you guys tell me all the dirt， you guys tell me all the dirt， you guys tell me all the dirt， you guys tell me all the dirt， 对， me all the dirt， me all the dirt， 对对，这里大家多注意这个连读， me all me all me all me all me all me all me all tell me all the dirt Tell me all the dirt. 嗯，我们有学生说 I got dirt on Henry. 不可能。 不可能。 It's impossible. 哦、oh, 我终于知道这个 dirt 应该怎么翻译了。黑料。 黑料吗？ 黑料。你没有黑料。 没有。I'm perfect. 绝对没有。你是完美的。 I'm 完美的。从来没做过坏事。 只有我知道。 I never lie. 大家 get 到他的幽默了吗？ It's weird, I know, I have a weird sense of humor. 大家 get 到他的幽默了吗？我觉得我 get 到了。 我们已经认识了好几年了，必须。 必须得知道了。所以这句话啊，可以知道啊， dirt 就是黑料了。 对。 快，同志们跟我说一说，最近有什么？ 所有的黑料我都想知道。 黑料我都想听，这是人的天性啊。 对啊。 打探八卦。 Yeah. 啊、这个叫什么 Kiki 啊 Kiki 啊他就说 Well,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最大的那个八卦The biggest news、 啊、对 还仍然是你当年制造的那一个 把 Barry、 Dumping 甩了 甩了 是吗 Dumping 在哪甩了呢 在那个结婚的那个台子叫 altar 那个叫什么 有没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呀 好像我 就是就稍微捧起来一点的、 啊、 I don't know 反正中国这边的婚礼都是稍微不一样的所以我也不太确定会叫什么 没什么台子它这个就是西式婚礼的那种圣坛吧 可是 altar 呢就是那一刻就是那个什么 the priest he stands there 然后他就说那些特别经典的那些 do you 谁 take 谁As your 什么什么 谁谁谁 对对这一刻我们就会说 at the altar at the altar 对对 OK 所以这个非常、yeah, 就是在那个圣坛前 专用的一个词、 哦 yeah、 形容在婚礼的时候 对所以几乎就是 Rachel 你愿意吗然后 Rachel 就 no 然后就跑了就会想到这种场景所以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大家哈哈大笑的就是因为特别惨、 哦、 可怜的 Barry 在圣坛前抛下了 Barry、 yeah. 好这是第二句连读、 嗯、所以第一段我们有 the biggest news 那 biggest 的特会省略 the biggest news 然后 news 跟 is 会连读 news is is 跟 still我们出现一个 z 连到一个 s 的音了啊、这个情况下呢 z 的音就听不见了 OK 所以 is still 我们会发 is still 就还是 is still 你听不到一个 z 的音那这一段呢就会特别难了因为它很多的变化 biggest news is still news is still OK、所以这一段大家要多练习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You dumping Barry 然后 Barry 跟 at 之间会出现一个很轻的一个 y 的音 Barry at Barry at at 的特会省略 at the at the 然后从 the 跟 all 连到 alter 呢这里也会出现一个很轻的 y 的音所以这里添加的不少音 OK 我们今天练的句子、我们有 Barry atThe all, Barry at the all, Barry at the altar. OK, 所以这个句子前部分也难，后部分也难，其实 OK。 对，前部分呢，就是那个 biggest 的特是不用发出来的。 对，然后 news is still。 这里是最难的， 这个、 我们来读一下。 Yeah, news is still. News is still. Yeah, it's difficult. Okay, 它就变化特别多、啊、一定要按照这个实际音标的这个方式练习。 Biggest news is still. 对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对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Still 什么呢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对 ,Barry at the altar. 大家要慢慢的多练习这一段。 bury at the altar. 对，所以这个句子就比较适合我们已经跟我们学了一段时间的学生。OK， if you think it's too hard, it's OK. 也有更简单的句子。Yeah. 老师推荐这句话给咱们的高阶学习者们来练习一下哈。 Yeah.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The biggest news is still you dumping Barry at the altar. 对，所以我们有学生在聊天室里面说，好难。 有点复杂， 有点复杂， 没事儿，拆解拆解以后就好了。 It's okay， 对，就慢慢的来，分成两段，然后就不用纠结，就是它特别难，就慢慢的来。 我们不是每次都要把老师的这个模仿或者领读剪成音频给大家听吗？ 对啊， 你睡前啊听到你睡着，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就会发现，哎，这个音好像在我的脑海里 比较容易了， 哎， 对， 所以试试看啊，这个多练习。 Yeah， 接下来这位朋友叫做。 Joanne， 哎呦 ，Joanne 啊，这不是 Lady Gaga 的新歌吗？ 啊，对啊 ，Joanne， 对啊。 Give me a million reasons， million reasons， 对 ，million reasons， 对吧？ 看来我们都听过，看来我们闲暇时都听 Lady Gaga。 Lady Gaga is amazing， 我也觉得 so amazing。 哇，你看到她这次格莱美上的表演了吗 ？Yeah， it was okay。 太美了，简直流光溢彩呀！我都很感叹的发了个微博。 我感觉她。 太漂亮了， 对，漂亮，对，唱的还行， 唱的还可以，而且他自弹自唱，而且他哇，这次太仙了哈， yeah. 是 ，Joanne 说 ，All right， 哦、oh, 对，Joanne 说 ，All right，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 哎， 还挺适合的， 哦，我莫名觉得很适合我们俩刚才的发散哈、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它很适合咱们的生活 啊，对，这个就是咱们谈一下现实。 哦，咱们说点正事儿吧。 对对， 说 一点正事儿， 正经事儿吧。 对对，他就说 Let's talk， 然后 talk 的科他就给省了，后面我们就出现就是现实，对吧 ？Reality， 那这个 reality 特的音我们会浊化成一个的 ，OK？Let's talk reality，Let's talk reality， 然后后面 for a 我们会弱读 for 发成 fur。然后就连读到for a second 的这个的会省略 second for a second 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 大家注意没有那个 reality 它那个 t 已经变成了 d 啊、reality for a second 对 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 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 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 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 对 哎这句话连读不是很难但是它很实用 yeah it's very very commonly used、 哎、生活中说哎呀咱们还是来言归正传吧咱说点正事儿吧 yeah. 你看就用这句话叫 talk reality Yeah, let's talk reality for a second. 真好这句话我练我就练这句话我特别喜欢。 对所以这个大家要记得就是我们的这个变化很多所以你练的时候呢慢慢的来一个音节一个音节的来。你练一句话呢其实是在为所有以后学的句子铺垫的因为这些发音技巧会一直不停的重复和出现的。 对、 okay? 对啊老师说什么都是对的大家记住啊。 That's true, yes. Rachel 就说。 Rachel 就 OK。 好啊、 然后 Joanne 就问 When are you coming home? 哎，他这个时候还挺像一个长辈似的哈，盯着 Rachel 说 When are you coming home? 他说哎，你什么时候回家呀？意思就是说玩完没有啊？ 对啊，你到底什么时候回家呀？这个不好， 这个不好。When are you coming home? When are you coming home? 然后 Rachel 就说什么说什么呢？ 他说我 What? 说什么呀你 What? 然后 Guys, I'm not